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我哋就係賣咗差唔多六七年啦，我哋嘉榮金苑黃色咧就我哋出咗七年不停改進嘅招牌嘉倫金苑迷你金沙奶黃月餅，一盒咧就8個裝嘅，自己食或者要嚟送禮咧都係非常之好嘅。棗紅色盒咧就係迷你流沙奶黃月餅啦，又係8個裝，即係個心咧。是心太圆的，好像我这样。我试一下个流沙先。是非常之软熟的。我们改良了很多年，但是它吃下去不会散，而依然是很香的。它身是液体的，其实是要。这个就是金沙了。其实你在焗兴它少少，兴几分钟有少少的微热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今日就吓阿土伯，你好耐冇做节目噶啦，其实就 系咩？ 系啊， 有阵星期二做唔到啫， 咁已经好耐噶啦，而家已经惯。 我冇迟到噶，我9:45嗰次已经戆居居坐喺度等你哋噶啦。 唔系话迟唔迟到问题，只不过啲友好耐冇见过你咁解啫， 即 系咪先？ 而家嗰个政治环境系快到咧，每2-3日就要 update 一次， 就唔好似以前咁样样咧吓。你话即系礼拜二做完之后。礼拜五又重复翻啊，唔系咁样噶啦，有必要啦，即系吓，好似阿 Tony Choi 嗰啲日日做噶啦，其实 有新嘅资讯，新嘅发展 系啊。 不过我觉得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你即时评论有好多时系未必系咁全面。 吓， 就我哋都需要睇翻过去嗰个星期里边咧，我觉得有啲嘅新嘅发展咧，系值得大家即系研究一下。我一阵间先总结我嗰个结论啦，但系。由國務院開始，嗰個記者會咧，我哋發覺所有人都發覺啊，就但係有啲人估大，有啲人估開細，點知佢開圍式？ 係啊，咁搞到金英嚇，即係就好似抌曬春啦，係嘛？好似係。 但係佢嗰個成個聲明裏邊咧，嗱，我唔知兩位點睇咧，但係我就觀察到咧，佢個信息好簡單嘅啫， 撐差佬咯， 撐差佬 啊，其他就啱啱係女人啦， 係啊，解放軍。 但系咧，佢講嗰3條嘅紅線或者係底線咧，其實係警告你香港人。3條紅線同埋底線咧，包括 紅線講咗好耐啦。 其實老實講，即係你都係三幅皮之餘咧，就係最後好似咧係俾個，你又唔可以話係 ultimatum， 即係最後通牒。我覺得係一個 reminder， 警醒你，就話咧嗱，呢3條線咧你就唔可以越嘅，包括其中一樣嘢就係你。即係脱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即係所謂嘅港獨啦，你都唔好借呢個機會推翻中央人民政府啦。第三樣我唔記得咗啦，都係總之係即係搞亂香港啊咁上下之如此類嘅嘢。雖然佢係不温不火，但我覺得咧佢個信息係好清楚，而佢個目的係乜嘢？我諗咗2日嘅，因為我發覺咧喺呢一個星期裏邊咧最新嘅發展係乜嘢咧？就係陸陸續續咧係繼續有人表態。而嗰啲表態嘅人咧，係最遲嗰啲人咧，反而都係最關鍵嘅。例如公務員，嗱上個禮拜已經開始陸陸續續有呢一個嘅行政主任啊、政務主任啊，所我哋所謂嘅 E.O. 同 A.O. 啦。 其實公務員都未夠啦，差佬內部有啲白警啦，走出嚟就講人話。 我啱想數呢一 陣，係啊， 就算佢係1%都好，即係話咧，其實有啲人都覺得喂。好似有啲唔妥。 其实唔正直。其实呢啲差佬呢有啲就大胆啲就自己写。有啲其实而家啦即係其实系动员大啲嘅啦佢哋搵家属嘅名义去写。家属嘅名义好简单其实讲真 的。我都有提过嗰、个叫做警察亲属。 係呀。 连线。 係呀。 係我背咗嘅。因为我唔系。 社会民主连线咁撚样好似。 喂我唔系即係冇警察家属呢我就唔方便即係走去拉啦费神你觉得我哋灌水啦系咪。但我睇佢讲嘅内容咧又好似差佬， 系啊， 系咪？ 包括即係佢喺度鬧嗰啲有啲英文嘅簡寫我都唔必識啦，即係 CP 除咗我哋睇 CP 啊，咩四廿二樓啊，即係四廿幾樓嗰啲人啊，係嘛？跟住仲有就係話嗰個即係咩 PPLB 啊，嗰個姓謝嗰條友啊 ，PPLB 我都識， 係啦，咁啊，即係又話佢即係連鐘都唔識睇啊，係嘛？時間都即係連錶都唔識戴啊，嗰個人。 其實佢嘅指向就在於咧，將會估計嘅接任嘅副警務處處長括弧行動。嘅鄧炳強 嘛，鄧炳強就係劍指佢嘅，其實就係、是、 成分嘢就係劍指佢，所以其實危險嘅，因為點解咧？所謂危險嘅意思就係、是、我覺得老共覺得咧，香港個局勢咧，佢應該不能夠控制，因為你再睇落去啊，我未數完，你可以逐個攞嚟討論啦。大家有冇留意港台嘅鏗槍集？ 鏗槍集就係講佢嗰個乜嘢？ 佢攞曬所有咧當日喺元朗啊，喺元朗裏邊嘅片段咧，去組合個時序出嚟。 主要有三段時間嘅，就其實係你見到嗰啲差佬啦，就睇住嗰啲白衣暴徒攞住嗰啲鐵通咧，都唔理。 即係點行點過嘛？ 晏晝六點半喺鳳攸北街嗰度啊嘛，嗰幾個 shot 啊嘛， 嗰個咧跟住咧。ICAC 啦，嗱，我唔知佢系打兩手啊，定系即系裝模作樣咧，就話我主動調查啊。好啦，我再睇埋律政署。律政署咧，我今日睇現場嗰個集會咧，即系冇咩做，所以睇埋現場嗰個集會公務員，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所謂嘅指標indicators 嚟嘅。 而家 因為連公務員咧都喐你嘅時候咧，你呢個政府嘅政策。就不能上行下效嘛，即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佢引述咧其中一個話，原來咧律政署咧嗰班人，就算你幾個都好啦，兩三個都好啦，嗰、那個指標性嘅作用在於咧，佢連續發咗三封。我哋係冇留意啊，因為我哋冇數得咁清楚，咩又發完一封，以為又係上一封。佢話原來第二封裏邊嗰啲人已經係表態，即係你唔好以為。你星期一拎上去告嗰44个人，我哋律政署会配合你噃。嗱，你再谂翻，即系 ICAC 嗰度，ICAC 今次佢系主动调查。当然之前林卓廷又好，唔知尹兆坚啊，定系即系一班社运嘅人士已经去即系投诉啦，话佢呢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啊嘛。咁但系跟住你差佬有啲人爆，就话佢涉嫌呢班人系涉贪啊嘛。佢话成日去坐游艇啊嘛。声色犬马嘛， 开埋邓炳强同埋嗰班黑社会，包括梁志祥同埋黄威信，一齐喺小桃园嗰度食饭啊嘛。 所以咧，我觉得过去嗰个礼拜嘅新嘅资讯同埋发展系在于咩咧？你系更多人咧，系反扑。即系我用翻我上一个礼拜嗰个嘅重心就话啦，呢个系一个逆权公民，从1987多多。逆權公民韓國呢套係一樣，係所有人都在做緊嘢。 係啊。 當然啦，就係咪好似佢嗰個英文嗰個翻譯咁講，就When the day comes 咧，就另外一回事啦，係咪？ 嚇、啊！咁所以你見到啦，即係其實 笑乜鬼？ 唔係啊！我見到原來即係呢一個咧，嗱，聽日咧就有呢一個旺角再遊行。咁你又知啦，咁而家啲公務員咧人心背向嘅越嚟越一面倒啦，係嘛？即係其實嗰個叫做凝聚力差唔多崩潰啊！咁但係而家見到即係其實當然要揾啲人做下嘢去抗衡呢種咁樣嘅民意啦，係咪？咁啊，禮拜六咧，即係聽日咧，其實都有建制派嘅撐警集會嘅，即係今次咧就鄉議局出動啦。咁但係何君堯沒獲邀。 有定冇啊？ 冇啊！ 要睇呢单新闻先。 唔系咁，你呢个好自然啦、啊。大家都知道鄉議局基本上就系同何君堯系完全系有利益冲突噶啦。当年系嘛，就系中联办一手捧起呢个嘅西环契仔，就入去即系、就是、搞分化噶嘛。 两大契仔，一个何君堯，一个张学明。后来张学明就俾呢一个民建联融入咗。何君堯就喺阿发叔嗰边一直喺度做契仔潜伏嘅。 咁啊，即系呢个 咁跟住就反台嘛。 系啊， 因为点解咧？乡议局嘅势力咧、对啊，老共嚟讲咧，都觉得系脱缰野马嚟嘅，连乡议局都系。你谂下，当年发叔都系自由党嘅成员噶嘛，都拆反佢噶。因为田北俊 即係唔肯支持呢個廿三條立法啊嘛，所以佢要打散佢嘅。 咁 但係佢有經民聯咯。 但係而家何君 另外做一個經民聯啊嘛。 但係如果何君瑤去得太盡啦，即係其實係 我覺得佢哋仲喺度鬥緊， 係咩？ 你諗下今日何君瑤嗱，佢即係明金收兵咗一期啦， 係 今日出嚟開記者招待 係嘛？ 嗱，我就冇心機聽佢講呢啲廢話。 又話咩 CIA？ 佢都係惡人先告狀嘅。 又話 CIA 推烈火戰車啊嘛，黐線！ 即係有兩個鬼佬，又話咩？有一個喺新田廣場打手勢， 係啦， 有一個咧就幫手即係燃點嗰個烈火戰車，就準備推埋差佬。 大髀都叫做暗號，嗰下真係好嘢咯。 即係呢啲 唔係我，如果我喺度諗啊，我當俾個即係疑點利益歸於何君瑤。 Okay? 你打啲咁嘅手勢。你估我哋知唔知道做咩咧，大佬？系咪？你话咁，我哋呢啲咁样嘅，即系咁嘅水平嘅人，就知你攞借啫，系咪？咁就系头盔啫，估都估到啦，系嘛？大佬，我喺现场，我要咩啫？ 唔系啊，你现场如果你打呢啲手势咧，即系譬如啲上环啊、礼拜日咁样样咧，你已经等于协助暴动噶啦。即系呢个就系佢凶个记者啊嘛，系嘛？嗱， 所以我话你睇翻呢个礼拜发展喺我哋嗰边咧，就好明显咧，越嚟越多人咧。是很不滿的，即是我們的陣營裏面越來越即加入我們的陣營，因為也很難怪，即是老共是一手搞出來的嘛，真是劍指老共，因為為什麼你中聯辦背後策劃嘛，是吧？你那個叫做什麼名字？什麼繼兒那個 李繼兒、 sorry 啊，忘記了貴姓、李繼兒嘛，你看回自由亞洲電台啊，他是現場版啊，佢 make 嘅 speech 我初時以為個普通話啲，原來講廣東話條友，就話叫新界人去喐翻啲人過嚟。如果係元朗嘅話，跟住就謠傳，由何君瑤一手策劃，就話我哋嗰日會走入去啊嘛。 係， 跟住啲新界佬又信啊嘛，咪補穿咯。跟住其實背後就再策劃一班黑社會，好似鏗鏘賊咁講，一早已經報定曬，你包翻嚟就打鑊你。但老实讲，唔得，我觉得上次我觉得我形容我错，唔系塌 Q 添啊佢，佢系完全失晒预算，因为佢以为系你白衫人同黑衫人打嘅时候，先至令到我哋惊啊嘛。香港社会真系乱啊，咁样未必我哋未必惊，不过一般嘅人会惊。黑衫同白衫，群众斗群众嘅方法 系， 点知原来我哋系挨打嘅，因为我哋一路系残兵嚟嘅，跟住你嗰包仔。就甩晒碌，人哋叫你打黑衫嘅，你又乜衫都打。好啦，佢咁甩碌法，跟住个形势就系所有人都兴，因为好明显噶嘛，你系挑战紧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啊。今日我记得有啲人讲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系乜嘢？是人人平等，无论你咩宗教信仰、咩嘅种族、咩嘅财富、乜嘢嘅阶级， 但大陆佬嘅法治精神就是有法必依啊嘛。 喂，佢嘅法治精神就 系 根据当权者嚟定噶嘛。 系啊， 喂，法律就系服务紧佢当权者嘛，所以佢咪唔拉白衫嗰啲。唔告白衫嗰啲咯， 唔系事后民建联亦都出好多嗰啲有剪接嘅片，去到帮嗰班白衫说项嘅，即系例如你如果 你有心机睇啊，你个描述啊， 如果你有拉到嗰啲民建联区议员嘅嗰啲 page 嘅话咧，咁你就会见到佢喺723、724当日咧就会铺段片出嚟，嗰段片咧就系林卓廷咧、就系叫人、就到喷灭火筒就去到挡住嗰班白衫，咁、然后话。究竟边个暴力啲？就咁样问大家啦。 其实咧，我嗱七二二星期一啦， 系啊， 我七二三咧啱啦，你讲啱啦。 嗯， 我已经有啲 group 啊， 系啊， 即系我有个 group 咧，系属于我中学啲同学 的。你 WhatsApp group 啊 ？WhatsApp group， 其中一个论点就讲紧林卓廷。 啊 我拗晒头，我睇完之后，我因为我唔得闲回应，我就喺度自己揾，同埋我唔知道我有冇错啊嘛。喂，点解我推落林卓廷度啊？喂，据我所知，喂佢又冇吹鸡个人入元朗，事前我哋又冇吹，佢入去帮手顶，就系惊啲人有事，即系做呢个嘅协调者角色啦。好明显就系保护，即系嗰啲人。跟住佢后期我睇翻佢 Facebook， 即系回应翻你头先讲话睇到文件嗰段嘢。喂，佢讲翻成个过程出嚟。 喂，佢係俾人打完之後，喂，你打你唔好走啊！你夠膽你唔好走，因為佢嗰陣時候仲信緊個差佬啊。 嗯。 跟住噴滅火筒嘅原因就係因為嗰啲友衝入嚟想打佢哋啊，大佬。係 啊。 喂，嗰個好明咧，那個智慧嚟噶嘛？你睇翻成段片，我嚇唔怪得有人喺度咁樣傳緊啦。 因為民建聯佢哋就係做啲咁嘅議語運動，到時候咧就係話，究竟同唔同何君瑤割席？你見到係一個禮拜之後佢哋開嘅記者會先至啫，就係決定同何君瑤割席噶嘛。 嗯， 唔係，所以我再睇翻咧呢個禮拜咧，老共嘅舉動，即係面對我哋咁大嘅抗拒。 嗯， 其實咧，因為最驚佢係一樣嘢就係咧，佢哋最驚啦，就 係、 是、公民會員罷工。嗱，我同李爸，雖然我哋一定會精神上、肉體上支持，但係個問題就是可能，咁我咪做遲一日咯嗰啲嘢。 嗱， 簡單嚟講， 你覺得即係有咩方法可以？嗱，你覺得係驚嗰個公務員罷工多過 佢，所以佢跟住咧就係民工無效 啊！ 佢係驚嘅。 你覺得你驚罷工多啲定係驚示威多啲？ 佢兩樣嘢都驚， 兩樣嘢都驚。 因為嗱，你睇佢呢個禮拜嘅舉動，包括透過美國嘅媒體就話有呢一個嘅解放軍喺呢個深圳， 係 嚟香港嘅邊境遊擊，係咪應該讀 集結啊？ 集結 呢個 Bloomberg 講嘅一早就 係咪？ 即係其實好嘢啊！ 佢就引述嗰個來源， 有用外媒去講啦。 我覺得係啊， 嗰個你令人哋覺得佢可信性大啊嘛， 出口轉內銷咯， 轉內銷啊嘛。 我唯一有懷疑嘅咧，即係除咗我上個禮拜嗰個計算之後，喂，佢嘅利益大過我哋啊，大佬，我哋算唔係 從來都係，到而家都係， 係咪？即係你同我鬥空啊，我驚你啊！ 到而家都係， 跟住你再出郭文貴， 嗱、 啊，咁我就放心啦。 因為郭文貴之前咧，就其實佢嗰個代表作就係話咧，呢、這、一個港幣就同呢一個美元脱歐嘅，其實就係、 是、即係冇實現到啦。 係啦，啊，即係佢好多噶，其實佢呢啲咁嘅嘢， 跟住又話美國佬 啊， 係俾錢我哋， 又係 flu 呢一個 郭文貴嘅。 郭文貴就 班農噶， 系啦，就跟住俾錢俾阿邊個嘅？阿梁仲恆就美國嗰邊靠你啦，嚇、啊！即系呢個阿梁仲恆講嘅。 即系我唔評論啦，阿、仲恆哥啦。不過即系郭文貴， 嗯， 再咁樣嚟兇嘅話咧，咁我就覺得蛛絲馬跡漏曬啦、 嗯。 因為呢兩日咧係大家不停講緊出解放軍嘅，嗱講係唔緊要，對錯亦都唔關鍵，我覺得。 嗯， 最關鍵係咩咧？就是、你驚啊嘛，嗱、 嗯、 我唔驚，你唔驚，佢唔驚，咪總有幾個驚噶，係、 嗯、 喎，屌大鑊喎，呢個攬炒喎， 係啊， 喂我都唔止輸五蚊嘅喎，我輸六蚊喎，我輸七蚊喎，咁、啊、樣。 原本好多藍絲，尤其是喺公務員裏邊好多藍絲，佢哋唔係好憎政府嘅啫，佢哋只不過係好討厭白衣人打人而政府唔 元朗嗰鑊， 係啦、啊，再追究咁樣嘅啫嘛， 係啊， 因為呢個係完全係違反咗。嗰、那個嘅法治精神啊！頭先我講一樣嘢就係、是 嗯， 喂，第二樣嘢，你政府前前後後咁出嚟講，強調所謂政治中立， 嗯、 即係唔俾公務員罷啦，甚至乎有啲暗示就係、是，你請假啦，啊，你唔可以抗工噶。咁當然嗰啲好啲㗎啦，已經係、 嗯， 即係請假俾你請假嗰啲。當然有啲人已經喺度 challenge 㗎啦，喂，咁唔算係罷工，但係都請假嗰啲就或者請病假，或者請事假咁。喂，但係唔係，即係我嘅諗法好簡單嘅啫，你而家。逆權公民嘅年代，我哋可以做得幾多？喺個能力範圍裏面做得幾多，我哋應該做幾多嘛？好啦，翻翻轉頭嗰個議題就係、是，佢今個禮拜出嗰啲招，一就係、是、攞解放軍嚟控制。OK， 第二就係、是、咧繼續製造咧，即係呢一個白色恐怖就係、是、咧星期一接住喺星期日嘅西環咧，星期二係咪應該係？如果冇記錯，即係打風嗰日啦，乒乒乓乓走去告曬啲人。嗰四十四個，你諗下，連嗰啲護士啊，甚至乎阿潘希做代表大狀嗰兩個 case 又話：喂，大佬，我扶嘅人，你嗰啲都攬保 喺西環附近開間健身室嘅收工，然後走落去 喺西邊街，喺西邊街 就 扶佢好明顯嘅，即係都唔使同佢討論細節。佢咁樣拉法咧，就係、是、有殺錯冇放過。係 啊， 因為喺佢嘅定義啊，佢嘅法律嘅定義裏邊咧，就係、是、你作為一個 participant。即係你作為一個參與者，冇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 嗯， 無論我呢個係未經批准或者經批准嘅集結都好、嗯，因為你 在個現場裏面有動亂，因為呢個是殖民地惡法嚟噶嘛，佢所以全部濫捕。咁啊點咧？就係俾個下馬威你班友。登嚟嘅， 即等于当年旺角事件咁样嘅啫。 所以佢出几招噶，其中一招就系呢样嘢。 嗯， 送你上法庭。你谂下，试想象一下，喺过去嗰接近两个月以嚟， 嗯， 有冇咁快嘅？未试过咁快噶噃。喂，同埋，其实你系喂我告人嘅时候，我唔识中文点翻译嘅，就系一个 brief facts of the case 啊嘛。 嗯， 即系个案情啊，简单嚟讲就系、是。两个字，我哋谂到啦。你个案情拎咗出嚟先得噶，大佬。你话 Anthony 喺嗰度捉鬼咗佢。我听琴阿毛讲过，佢嗰啲友其实最无辜，因为嗰啲系走得慢嗰啲嚟噶，大哥。 咁、当然系啦，从来就系、是，唔系即系，所以其实呢、這个我嗱呢啲永远咧，其实系嗰个所谓占路啊，点样殿后啊个策略咧，永远都系会有一啲失策嘅地方嘅，其实系。 所以话 就话，即系其实点解会有一班人去冲，就系、是、其实系要保护啲人，系要离开嘅。 唔系，我一阵间攞一节详细同你即系再讨论下呢个问题。但系我觉得佢呢个礼拜嗰个所做嘅一个做法咧，就系剑指我哋八月五号。 咁啊，当然系啦。 因为老实讲，我哋开头咧。本来大家都有啲攰。 嗱，土伯，你想唔想听阴谋论先？ 我唔听住，我想讲埋我呢个 point 先。你系咪回应我呢个 point 先？ 有。 好，咁、你讲先咯。 嗱，如果嗱，你觉得佢惊公务员罢工多过游行啦，系咪？即系因为游行试过好多次啦，而讲真，占路都唔系未处理过啦。 因为点解咧？和李飞同埋勇武咧，我哋啲交替应用咧。即係已經係，即係搞到佢好頭痛。 唔係，就算頭痛都好，對於警方嚟講，都係一個 certainty， 係咪先？就算 係，絕對 certainty 嘅。就算係聽日啊，佢嗰個遊行啊，即係旺角再遊行，本身就係唔俾你去 遊行 去遊行嘅。咁但係而家咧就改咗路線，喺大角咀咧，主要喺大角咀啦。咁啊，即係喺硬架街啊，行到去櫻桃街啊咁樣樣嘅，其實都好入嘅，都好隔絕嘅。即係喂，大佬你去旺角點解唔行彌敦道啊？你真係奇怪呢、這個，我依家都真係覺得。咁好啦 ，anyway 啦，即係嗱，而家佢都批埋你，其實佢都有 certainty， 佢有把握去維穩嘅。即係如果你搞遊行嘅話，但係。如果是劍指呢個罷工嘅話，咁我一定要喺呢兩個遊行，因為嚟緊禮拜六、禮拜日都有遊行啦，我就要喺呢兩日裏面造成一啲好大嘅變數，搞和你嘅罷工。一係咧就要將你哋兩班人拉埋一齊。 我有諗過呢個陰謀論，我有諗過呢個兩個陰謀論，即係你呢個陰謀論咧就係、是即係搞到個場面咧係核突到咧，大家即係都。一来心灰意冷啦、二来就系 backfire 咯。 唔系你咁讲，星期二佢落瞄枪嗰下已经系噶啦，即系随时随地准备喺旺角警署冲一班出嚟。 如果佢制造啲悲剧，如果佢成功制造到啲悲剧出嚟嘅话，咁你礼拜一仲罢唔罢工咧？ 唔系呢个双刃剑嚟嘅。我觉得佢喺玩呢啲嘅叫咩啊？政治谋略嘅时候，我哋英文叫 political maneuver。其实危险嘅，佢玩过好多镬噶啦嘛， 唔系赌过好多次咧，咁其实啲人咧已经系即系睇穿晒你噶啦。 喂，好简单啫嘛，我寻日本来已经想瞓噶啦，准备食粒药瞓。 你几点钟先？ 十一点零十二点，因为有人砰一声，我唔记得熄电话，就 send 个 message 问我攞个律师嘅电话，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嗰两个字之后，有人 send message 俾我，跟住就系现场马鞍山沙田警署嗰啲。我见到。即係啲後生仔啦嚇，即係佢哋非常之勇敢咧，走去圍呢一個嘅沙田同馬鞍山嘅時候咧，我個心裏邊咧，即係都係有一種擔心啊！即係我已經大家都知啦，我都習慣咗玩咗咁多年呢啲，因為點解咧？你係唔想見到嗰啲咁樣嘅場面咧？因為點解你真係走去送頭啊嘛？你唔知差佬點對佢哋噶嘛？而啲人就真係企圖或者試圖，因為我最擔心你衝入差館嚟出事噶嘛，大佬係嘛？即係佢會開槍，同埋佢特登玩嘢咁明顯。 而家拉闸， 唔俾你见律师。 而家 拉咗个闸 闸啦，系啊， 系咩？嗱，但系佢最后都又唔得甩嘅喎。佢蛊惑就系、是，喂，咁你把我围紧，我点俾个律师入嚟啊？佢可以有呢个藉口， 同埋揾你， 同埋我未落口供，咁你咪个当事人唔好讲嘢住咯。咁直接叫律师嚟咗就得噶咯。 你系讲陈浩天嗰坛嘢系嘛 ？Exactly， 嗱，你再制造埋陈浩天嗰坛嘢，嗱，你谂下，我头先喺度数啊。即系我唔知道有冇数漏添啊，大佬！喂，佢解放军又好，即系陈浩天嗰单又好，政府不断出声明叫啲公务员即系维持政治中立嗰个原则，不停出招嘅喎。 不停出嘅、哦。所以學你話齋，已經我哋已經唔佢唔係驚遊行啊，亦都唔係驚有冇抗爭啊，因為嗰啲嘢係有 certainty 啊嘛。學你話齋，好肯定我能夠 control 得到嘅。佢最驚係乜嘢？你公務員反台啊嘛。 嗯。 咁我點執行政策啊？ 即係呢個管照失效啦，呢、這個完全 係。咪當然嗰啲都費事搏咩政治中立。喂，其實呢句嘢咧就係、是、抄英國嘅民官嘅系統，喺結束之前噏兩句啦。因為人哋有兩黨制，咁你嗰啲所謂嘅 secretary， 即係所謂嗰啲部長又好，即係下邊個民官系統，你就唔應該，因為我係工黨嘅，我保守黨執政嗰陣時候，我喺度玩嘢啊嘛。 首先 你工黨執政嘅時候，如果我係保守黨，我又玩嘢。 首先點解人哋要有個即係政治中立啦？因為個政治領袖係民選噶嘛。咁你既然有民選嘅個政治領袖係民選嘅話， 梗係中立啦，大佬。 咁你下面嗰啲官梗係要中立啦，你係要完整地執行呢一個有 mandate 嘅一個即係政治意志噶嘛。其實係 同埋係幾年就換一次嘅喎， 係啊， 有時係幾個月換一次嘅喎、 啊。當然呢、這個世界， 喂，你點可以唔政治中立啊？ 係啊， 喂，所以你唔好亂咁套用人哋嗰套嘢嚟講我哋香港嘅民官系統啦。我哋香港嘅民官嘅系統得個大佬啫，就係、是、共產黨。 嗯 OK， 咁我而家抗唔抗拒你啊？ 嗯， 你见到元朗咁打人， 嗯， 一个都拉唔到，一个都唔使告， 嗯， 呢度咪仲系香港嚟噶？喂，大家唔识反扑啊？系咪？ 嗯， 香港冇晒核心价值噶啦，唔好讲自由啦，唔好讲民主啦。 不过呢啲道理啦，我哋就其实系你而家你睇民主场啦，唔系你而家睇嗰啲咩玲珑场啦，其实已经即系好多人都 系啦， 好识写出嚟噶啦，其实已经 唔使我讲， 好犀利。 所以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好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